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的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当然现在呢，有老年性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啊，以及呢这个老年性的就是抑郁啊，这两类人呢还是跟原来相比呢有所增多。但是具体到他是老年性的痴呆还是老年性的抑郁症，这应该说是需要区别的。 对，我们把它区分开来以后，可能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医学干预啊。 对， 因为无论是痴呆还是抑郁啊，他们可能有他们症状共性的一面，而且无论是这两种疾病的哪一种吧，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影响呢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第一是区别，第二呢是能积极的改善哈。其实呢，对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呢，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的。那么老年人的这个抑郁症啊，是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精神障碍啊。那么它的发病率呢占老年人口的7%-10%，其实这个发病率呢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患有这个躯体疾病的老年人当中呢，这个抑郁症的发病率呢就更高了。这个高到多少？高到50%。而且老年人哈，其实很多人都是一体多病的。赵老师您说我们活到70-80岁，身体一点病没有，其实这真是一个福分哈。其实绝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龄以后呢，真的他都会有一些躯体上的疾病。那么这些躯体上的疾病一定是会或多或少的让老年人产生一种心理的疾患。那么这种心理的疾患呢会以这个抑郁症为主。那么这个高发到50%这么高的这个抑郁症呢就会严重的危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常常就会见到啊，这个家属会反映，哎呀，说老人呢话少了，人呢也木讷了。他就会问哈，说这个你贺主任是不是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了？那么其实我们帮助他分析了以后呢，他不是一个痴呆症，他实际呢是一个老年性的一个抑郁症。那么要鉴别到底是老年的抑郁症还是痴呆症呢，其实这个呢也不难哈，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啊。通常的来说吧，老年的这个抑郁症呢，它起病呢是比较快的，它有明显的一个疾病的界限，就是说在发病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这位老年人呢他的这个智力和人格呢都是非常完好的。那么这个病情呢它发展的非常迅速，它会突然一下就发病了。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呢他老伴儿去世了啊，他这个变成一个 孤单的这么一个老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呢就会突然一下起病了，变成一种抑郁的状态了。那么这个老年痴呆呢，他起病就不那么急了，他是一个隐匿的缓慢的发展的。这个时候啊，家里的人他会怎么跟我说呢？他会说，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个老年人的性格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哎，就是说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说呢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再有呢，老年人的这个抑郁的症状呢，他持续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的，他的表现呢是普遍的一个精神运动性的一个抑郁，他会有行动的一个迟缓，会有对周围的环境和生活的不感兴趣，就是说他整个人是一个情绪是一个低落的状态，心情呢是一个抑郁的状态。哎，他呢会多疑，会焦虑，会注意力减退，注意力集中不起来，同时呢他思维也是缓慢的啊，然后呢他言语是减少的，动作呢也是减少的，就是整个人呢都是一个不精神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记忆力也会下降。而且这个抑郁的老人啊，他对生活呢就会失去兴趣了，而且认为我自己呢很没用，很会拖累别人。最严重的情况呢，他还有这种消极到不想活了。哎，老人就觉得，哎呀，我没用啊，我又拖累儿女啊，我不想活了。有的老年人会有自杀的这种倾向和行为的。哎，但是这个老年性的痴呆呢，他呢是，情绪呢他变化非常多，他是不稳定的。这种老年人呢，他是一种变幻莫测的一种情感状态，就是让你捉摸不透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家里的亲人和老伴都有点觉得，哎，他变化非常快啊，有点吃不准这种情况。而且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心快和抑郁呢，他是不协调的。通俗一点讲吧，就是说，哎，他怎么倒过去了，像一个孩子一样。哎，有点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抑郁不是。所以通过我这样讲了以后呢，听众朋友可能就能理解啊，他抑郁和痴呆呢他是两种状态。那么老年人的这个抑郁症呢，他的这个智力的障碍呢，它是一个短暂性的部分性的，而且每次检查的时候啊，它结果是不一样的。这次呢可能是这方面能力下降，那次呢是一个那方面能力的下降。所以呢这种抑郁症的老年人这种智力的障碍，第一呢它是短暂性的，第二呢它不是稳定性的。但是老年痴呆症的这个患者呢，他的这个智力的损害呢它是全面性的，就他各个方面的智力的每个维度他都是受影响的。而且这个智力的损害呢是呈一个进行性的恶化，就是说他是越来越严重的。那么抑郁的这个智力的这个障碍呢，可能他就越来越严重的这个情况呢就比较缓慢，但是一旦得了老年痴呆啊，他的这种智力的减退呢就会越来越加的严重啊。那么如果赵老师这位听众朋友啊，他是得了一个老年性的抑郁症啊，他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呢他是没有一个器质性的这个改变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头颅的这个 CT 或者是磁共振的这个检查啊，他是没有阳性体征的。哎，但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痴呆的病人啊，他就不一样了。哎，他这个检查的时候呢，他会有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症状和体征的。哎，他会有这种脑萎缩的这种情况。有的人呢，他是一个血管性的痴呆啊，他会有一个头颅里面呢有这个点状的呀，或者是片状的，或者是大面积的一个梗死的病灶的。哎，所以呢，这个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头颅的 CT。高分辨率的 CT 啊，或者是磁共振的这个检查呢，也有助于我们诊断出这个老年人呢是一个抑郁症还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 其实从一些影像的检查啊是可以查到的啊，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呢它还有些器官上的变化，但是抑郁症的是没有的，但是在某些方面呢又有些像啊。 哎，有点像，就是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抑郁症啊，我们经过抗抑郁的治疗呢，它可能这个症状会有所好转，但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人呢，他可能抗抑郁呢，对于他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可能作用不是很理想，作用不是很大啊。但是赵老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人他也会有抑郁的这样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人呢就不太能分辨的清楚，尤其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他的这个抑郁的症状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中期或者晚期的时候，他的这个智力下降的非常的严重，甚至是他在床上瘫痪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庐山真面目才出来了啊，说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相当有经验的医生就能分辨出来，这个是抑郁，那个是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可能没有经验的医生呢，他会把它混淆起来。而且家属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医学专业的知识啊，可能在早期就更不容易分辨出这个老年人是抑郁症还是阿尔茨海默病了。 那从目前老年人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来看哈，得阿尔茨海默症的和老年性抑郁症的哈，这两个人群哪个更多一些呢？ 那么对于有躯体疾病的老年人啊，那么抑郁症的发病率更高。我刚才说了，有躯体疾病的人有50%的人是有抑郁症的。那么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哈，单纯的这个病，那么他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啊，他的发病率呢是20%以上，但是他相对于这种老年人，尤其是有病有躯体疾病的老年人身上发生的这种抑郁症呢，它相对于这个50%来讲呢，就是说抑郁症的发病率呢会更高。 所以呢，现在呢，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呢，这个抑郁症啊，确实也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如何来进行啊改善，这也是拿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了。 对，而且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抑郁，就是说比如说他有躯体疾病，他就会有抑郁症发生。那么他有抑郁症发生了以后，他会促进这个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和发展。 所以老年人如果得了抑郁症的话呢，就更麻烦。 就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没有阿尔茨海默病，他有身体的其他的疾病，比如说一些血管的病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抑郁，那么在这个抑郁的基础之上又会诱发他的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如果这个人再有这个脑血管病变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血管痴呆加上他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痴呆病的这个发病率也会上升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解决啊，比如说老年性痴呆呀，或者是老年性的抑郁呀，就显得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比如说赵老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抑郁的问题哈。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跟我聊，他说老年人啊其实更需要伴儿。赵老师，其实这是一个真的也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哈。您说我们人哈都求说夫妻吧，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大家一块儿离开这个世界哈。但是赵师，这种可能性太小太小了，几率太低太低了。所以老年人他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他老了以后呢，有一个人会先走，那么剩下的这一个人呢，他就会孤着度过他的这个老年生活。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老年人更需要一个伴儿。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年轻人谈恋爱哈，他肯定有他这个生理啊各个方面的需求啊，在年轻时期呢他谈恋爱，说年轻人需要一个伴儿，老年人需要中年人需要一个伴儿。那么想着到老年人不需要伴儿了吗？其实老年人更需要伴儿。为什么？如果这个人是青年或者是中年壮年的这个状态，他有很多事儿做，对吧？他有他社会的这种职务，他有很多工作要做，可以缓解他一些这种孤独感。那么老年人他有什么？ 对吧？老年人他可能家庭生活占据了他最主要的生活的这个部分和位置，而且老年人呢，他特别希望跟儿女在一起，跟老伴儿在一起，有一份其乐融融的这种生活的状态。但是我们这个夫妻老伴儿老伴儿相伴到老，就是说我们能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太难太难了。 嗯， 所以老年人一个人孤独的面对他老年的生活的时候，所以真的这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当然可能我们作为这种还没有到这个七八十岁的这种人，可能不能理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嗯，确实作为老年人呢，他特有的生活经历和漫长的岁月哈，以及他这个身体状况等等，给他一个异于啊这个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不同的一种心态啊。那么这种心态有的时候也是蛮脆弱的，所以为什么说老年人啊这个抑郁症现在也是非常多的。那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怎么来进行改善呢？ 所以说老年人呢我觉得这个抑郁症啊，首先呢我们要帮助老年人解决他的躯体疾病这个问题。你看我们也有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啊，对于老年人不同的躯体疾病，我们用不同的健康方案去管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老年人的这个精神上一定要给予安慰，给予呵护。因为老年人你想啊，本身我们人老了，各个方面能力是要下降的。对于一个50岁60岁的人来讲，我们拿5斤10斤的东西上楼就比较容易。那么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讲，那么他可能提着2-3斤的东西爬楼梯就非常不容易了。他如果再有个血管性的这种疾病，比如说下肢的动脉硬化，他的这个关节病，这个时候他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行动不灵便的时候，他生活上会有很多困难。那么他在身心方面，在老年他面对孤独的老年生活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抑郁的状态是非常容易发生的，非常容易患这种抑郁症。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这个抑郁的这种情况哈，当然我们对待抑郁症是有一套的这个我们心理学的解决的办法的。那么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哈。除了这个以外，家人的关怀和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啊，老年人之所以他的慢性病高发啊，跟他的退行性的病变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我们在医学上呢叫做纤维化。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倡导老年人抗纤维化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躯体上的这些慢性疾病，我们要倡导抗纤维化。那么对于有抑郁症的老年人，在抗纤维化的过程当中呢，第一是可以解决您的躯体的症状啊，躯体这些疾病的症状。那么症状改善了以后，不舒服的症状改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种抑郁的状态呢就会好转很多，包括抑郁症的症状呢也会好转很多。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通过抗纤维化呢，它可以改善我们体内的这些神经递质的这个代谢，这个时候呢您这个内心的这种心快感呢也会加强，这对这种抑郁的状态和抑郁症的改善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您刚才那点说的非常对啊，就很多的老年痴呆或者是老年抑郁症的患者哈，他跟他自己特有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的。可能长期的疾病的折磨会造成他心理上情感上的一种煎熬。最后可能走向了老年痴呆，也可能走向了老年抑郁啊。所以呢我们先从疾病入手啊，看能不能减轻他的这种疾病的这种痛苦啊，对他能够好一些。当然从情感上心理上怎么从各个方面去改善他， 给一个支持疗法， 这个得需要一个大家共同的支持了哈。那刚才您提到就是抗纤维化啊，这也是改变老年人的 这个血管的状况啊，身体的这个病症， 多发病，尤其是对多发病， 发病 抗纤维化它就是 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是一个基础的保健的方式，对于多发病都能起作用。 是的，那目前呢，对于抗纤维化这种方式，我们正在进行的体验活动。那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早晨8:30之后呢，您赶快拨打电话，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得到一个体验的机会啊。那么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好，那么刚才呢您提到了哈，无论是对于老年性的痴呆和老年性的抑郁症哈，这个抗纤维化应该说是一个基础的保健的方式。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其实老年人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是养肾为主的嘛啊，那么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的病人，他实际是一个脑功能的下降，那么这个呢，通过用金蝉花来养肾啊，它可以生髓补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改善呢，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通过肾功能的增强，然后呢，间接的达到这个脑功能的增强，所以呢，无论是对老年人的这个记忆也好，认知也好，情感情绪的人格的这种障碍的这种改变啊，都会得到很好的这个帮助的作用。那么对于有这个抑郁状态的老年人，那么这个蝉花虫草对于老年人的全身的多发疾病的改善，同时呢，对于老年人的这个抑郁状态和抑郁症的改变，那么这个蝉花虫草呢都能起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所以老年朋友呢，无论是您是一个抑郁症还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症，那么这个时候呢，您抗纤维化再加我们说的蝉花虫草来合用，都能起到非常大的改善和帮助的作用。 当然了，如果到了像抑郁症这样的地步呢，就是要借助于药物的治疗了。那么跟医院呢，比如说有些什么医嘱啊，那该治疗还是应该怎么去治疗，再加上刚才您说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两条腿走路会取得不错的效果啊。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无论是抗纤维化还是蝉花虫草，那目前呢正在举行呢 这个体验活动。那如果呢您有兴趣啊，想体验一下的话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您可以八点半之后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体验的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人生易老天不老，年年辞旧迎新，今又辞旧迎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2018年的12月。2018年您还好吗？养生之道节目真心祝福您心情愉快，身体健康。感谢您一年来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节目组全体人员将会继续努力，把养生之道节目办得更好，能更好地为您的健康服务。为了答谢回馈一年来听众朋友们对于养生之道节目的支持，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组织，各生产企业赞助，特在2018年12月开展购买相关健康管理产品赠送大礼包的回馈活动，同时定于12月26号上午开展养生之道听众联谊会，届时节目主持人、主讲人悉数到场，共同总结一年来养生之道节目所讲的健康管理内容，共同联欢，共享午餐。了解详情，请您在早晨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